欢迎你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们这个迪士尼是收购了卢卡斯影业，那卢卡斯影业有一个最火的影片叫做《星球大战》，对吧？所以呢，这个《星球大战》的角色呢，就正式加入到了迪士尼的大家庭当中。可是呢，你知道《星球大战》有一个公主叫做莱亚公主，到现在还没有被正式认定为迪士尼公主哈。所以呢，《星球大战》的这个粉丝就开始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督促这个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叫宝伯要把这个莱亚公主加入到这个像小美人鱼呀、睡美人的公主的迪士尼公主的行列当中。我还看了一下，他们还发了一个这个卡通片，就是莱亚公主的卡通片，就卡通形象其实是就是两个耳侧扎着发髻，就两坨啊。然后你知道是星球大战的公主嘛，所以她手里还拿着一把枪。我就想，如果这个公主要是加入到了迪士尼的魔法世界的行列当中哈，估计看着她的小美人鱼还有睡美人都会说，哇哦，小美人鱼、睡美人啊，迪士尼的大家庭好温馨啊！来，我们比一下，是你们魔法厉害，还是我们星球大战的枪厉害？最后发现，到底是魔法厉害还是枪厉害呢？ 今夜为我停留，今夜。为我停留，啊，醉人的成就，啊，流转的烟火，让我们握着你的手，诉说我心中的挽留，一夜的温柔，怎么能就让它走？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博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云山雨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你海淘吗？这是亚马逊中国发布的一个最新报告哈，说现在跨境海淘网购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而且有娃的家庭成为海淘的主力军。那其中有子女的家庭哈，海淘的占了84%。另外呢，像年轻一点的群体，都是这个海淘的主力军哈。那在亚马逊当中跨境购物的，就是海淘的人群啊，有三大特点。一个就是非常年轻，就基本上80%的消费者，在亚马逊上买东西的消费者哈，都是35岁以下的。另外呢，就是高学历，因为90%的消费者都是有学历在硕士学位或者是更高的学位当中。那另外呢，就是高收入，就是在亚马逊当中购物的。2016年月收入都是在5000元以上的消费者达到了62%。所以我跟你说哈，国内的这个消费者对于这个品质的意识越来越提高，所以价格与品质首先成为了海淘人们最关注的两大因素。而这些在亚马逊当中海淘的人呢，也有三大特点，就是年轻化、高学历和高收入。其实我对于品质的要求也挺高的呀，我对品质的要求可高了。但是我妈说，女儿啊，你就是因为对品质的要求太高了，哪去找又年轻又高学历又高收入的呀，所以你还单着嘛。妈妈，我说的是海淘。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就够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眼光有路坚定一些，就不会在乎那一切，不值得爱就拒绝，就将它忽略。今年的路就算穿越，那也是我要的世界，我不会笑得轻蔑，不随便对谁说感谢。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 好，同时今天也是和电波那头你一起聊一个话题，聊一聊如果我跟你说，哎，你中彩票喽，你会说什么做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一群当中熊胖子留言说说如果我中了彩票的话，我有可能输得连裤衩都没了。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小鼓声跳不完，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小鼓声跳不完。也不爱，眼神看起来有点呆，这般自然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虽然看她走过来不是特别帅，但是奇怪怪有人爱，当初是笑声和大风来源，是我最有在，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小鼓声跳不来。只要夜幕一被拉开，音乐的节奏响起来，不变吧，只是摆一摆，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没有人爱，当初是笑声和大方卖钱，是我最有才，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要过来， 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我心想 像只仓促笔直当中曾被撕下来才删除原来真相竟是与魔鬼的对话成中一片迷茫唯有发誓去爱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我不管也不坏只是有点怒越靠越近我就莫名越想逃开人的各种恐惧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可以养成永久习惯这天各地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只剩下我在对抗全是与魔鬼的对话爱成同一片阴霾唯有我怕失去爱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该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 在。

逆流留言说，如果说中奖的话，主要看谁跟我说我中奖了。如果是陌生人跟我说我中奖了，我不会信的。如果是朋友跟我说我中彩票了，那肯定是开玩笑。如果是我媳妇跟我说，我真会信的。此刻你媳妇受宠若惊。笑笑留言说，如果你跟我说我中彩票了，我会说今晚姐请客，就请一顿吗？好，跟你一起聊一聊，如果我此刻跟你说你中彩票了，你会说什么做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另外，如果你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由，你不懂，所以我坠落。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雨，我就有了思念借口，还能懂我飞行中的双翅，你回忆我靠近天堂，你沉默我成了金光，翅膀的命运是迎风，我的爱当你把爱转向的时候，你只身飞向孤寂的宇宙，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聂玲说，哇，真的吗？我的天哪，才500万啊。那个大胖太壮留言说，500万先把我老公从河北的单位调回来吧。 是上天只有把我是紧紧握，那份爱却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他每日长路，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直播，你就很独特。如何的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如何的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主品我觉得是独一无二。有一点在眼前闪动，想给你一个选择。 和你一起聊一聊，如果我跟你说你这个中彩票了，你会说什么做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看一下听众群聊啊，微生活留言说，买房买房买房买房买房，我只想说，哇，我应该早个半年中的。 这杯开得太快，像逃跑的罪犯，外面的空气都进不来，你在汽车为谁买单？地狱已经人满为患，天堂还是停不入选，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危险，人们依旧在追赶。谁的思想一直在家？谁的号令已经吹响？谁的灵魂？谁的主张？谁在犯错？谁在投降？我不知去向。

be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What time? 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And tonight， 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因为1033，我来到 Radio。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还是一直都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 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如果我要跟你说你中彩票了，你会说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台，这个我终于找到那个中3000块的人了。沙皮狗的忧伤留言说：“彩票我中过呀，双色球3000块，我好开心呢。”来说说你花了几万块钱买双色球。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哦哦哦哦，我一厢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忧。 相思无忧，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 容易，从此分离，赤裸裸沸腾的思想已真的亮到天明。相思无忧，相思无忧，对我是一种太阳贵的痛。我一向真心，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忧，相思无忧，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如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相思无忧，哦，相思无忧，对我是一种太阳贵的痛。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忧，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如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 哦哦哦哦哦， 你走的如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